面对环球市场不明朗因素等，全球经济前景更复杂多变。他和团队在编制财政预算案的过程中，一直小心研判和要动态评估，既要着眼支持疫下的经济萌生，亦要兼顾香港中长期发展需要和金融稳定。陈茂波认为必须稳慎平衡，长短兼备，才能够令香港经济乘风借力，扬帆前进。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邓添乐祝大家虎年添乐，大时大节食得多热气嘢啊！饮翻杯凉茶下下火先，好苦啊！不过答真啲，苦中带甜，甜中有带甘、啊，苦同甜其实只系一线之差。虎年一齐品尝下生活中嘅不同味道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喺虎年同你苦中作乐。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呢一日咧，系我哋送牛迎虎嘅呢一天啊！今日系年29，今年咧就冇年30嘅。年29之后咧，明天咧就系大年初一嘅时间啦吓。有咩咧需要咧，就好快啲离开我哋，好嘅嘢就嚟啊！咁样啊，咁而有啲咩未做咧？咁过年前仲有好多嘢，即系虽然话啦，诶，过年都冇乜气氛啊，又会少去街。等等咧，你都系会去做一啲嘢嘅，起码自己都要喺家居里边生活噶嘛。如果咩都冇气氛嘅时候咧，就会真系好闷噶啦。咁喺屋企咧，可以照样整嘢食啊，有啲贺年嘅糕点啊，咁屋企人你一齐住嘅咧，仍然都可以高高兴兴过新年啊。 可能啊，可能就有啲朋友咧已经攞晒啲过年嘅糕点啦，翻去已经开咗嚟食，唔使一定等到新年啊。新年嘅糕点嘅食品咧，萝卜糕、马蹄糕咧，呢啲都少不了啊。5:09。年29的这一天是新历的日子，1月31号一月份的最后一天，15度。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有梦中。事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 开始我哋节目咧，由刘雅丽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喺春节啦，即系春天来临啦。我哋同春天咧都真系有个约会。春天咧就系一个四季嘅开始，样样都应该系充满生机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哋都系等待呢一日嘅来临。每年喺年头嘅时候咧，都要系同自己立下个目标咁样。咁听日就嚟噶啦，今日咧就系、是。在年29的这一天，其实去 到新蒸头的时候，这个礼拜来讲都是冻的。其实冻就好像刚刚地这样，过年的时候是应该天气凉一点。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都是说在春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就穿棉衣，棉衣就是冻你才会穿，才有一个比较 入去嘅節日嗰個感覺嘅氣氛。咁呢一樣嘢就有啦。開唔開心咧，就係、是、你自己去係一種感受啊。咁今日天氣方面咧，就係、是、冬季季候風咧，就正為呢個廣東沿岸帶嚟寒冷嘅天氣，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是、天气寒冷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系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嘅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出咗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啊！15度，相对湿度70%。清晨时间5:15，早晨。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上天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 叶德娴的《幸运是我》。早晨，早晨，清晨爽利节目已经开了噶啦。咁啊，呢几日咧天气都比较系冻嘅，大家更加要系小心保护好自己啊。咁亦都喺冻嘅时候咧，多咗一啲嘅关怀嘅。在你的朋友当中啊，或者他们会嘘寒问暖啊，就透过这个电话啦，给一些公仔你啊，要穿多件衫啦，戴颈巾啊，穿毛衣啊，戴帽等等那些公仔呢都会见到的。那收到这些的是就是短信啦、啊、或者这个图片的通知呢都开心的，就是有朋友是记挂住你，提醒你好好保护自己。在冬季季候风的持续影响之下，除夕和农历新年期间假期来说，在华南沿岸的天气都仍然是较为寒冷，风势颇大，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多云有雨。而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本周后期抵达广东沿岸，该区天气是天色是好转，早上天气寒冷。而家15度嘅温度，今日最高大概16度，都系15、6度嘅温度啊。 曾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旧，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奔忧，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觉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关心妍的爱是不保留。一首一出的时候，当年一出已经是很受欢迎、很接受的一首靓的歌曲，好听的歌曲，关淑怡的《难得》，难得有情人啊！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5度， 无法可比喻真爱，爱便应去爱，留取这段情与意，只要真意在。情与义，知道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政府要求指定期间曾经身处37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17宗本地个案与早前个案有关的个案以及初步阳性个案，36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青衣宏福花园二座、大埔美新大厦、葵涌石荫东村任御楼、沙田循道卫理中学、大围金丝花园二期金桂阁、将军澳宝林村宝灵楼、柴湾翠乐村翠绿楼、湾仔税务大楼13楼、屯门梁景村梁瑞楼等。另外，因应在葵涌采集到检测阳性污水样本，石梨二村仁济医院、魏俊同学会护理安老院亦被纳入公告。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表示，疫情下旅游业已经冰封2年，葵涌货柜码头停泊了大约800部停运的旅游巴，形容犹如旅游巴坟场，受第五波疫情影响，未知几时能够通关，希望政府在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为业界提供援助。其中旅游巴士个体户拥有7架旅游巴的车主赵海辉表示，旅游巴难以转型做其他用途，每月零收入之下难以挨下去。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伯良认为，除了财政支援，政府亦应该定期及持续检视业界情况，又希望本港尽快和内地通关，令业界能够重新营运。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主席梅兰德斯表示，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非常接近就立法制裁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达成共识。梅兰德斯说，两党有坚定决心支持乌克兰，由于俄方已经采取一些行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法案的部分制裁可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生效。如果俄方發動進攻，將會出現更嚴厲的制裁。烏克蘭駐美大使說，幾乎要求馬上制裁並在俄羅斯入侵後採取更多措施。他又淡化總統澤連斯基指責美國製造恐慌的言論，強調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見，兩國關係正處於幾十年來最高水平。加拿大就決定暫時撤走駐烏克蘭大使館的非必要人員，但大使館將會維持開放。以色列總統克爾佐格訪問阿聯酋，是首次有以色列總統正式訪問當地。克爾佐格和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會談，討論兩國自2020年實現關係正常化以來的各方面合作，以及共同關注的地區及國際問題，包括安全議題。克爾佐格表示，以色列完全支持阿聯酋的安全要求，認為兩人會談是為了共同尋找方法，為追求地區和平的民眾帶來充分安全保障。穆罕默德說，兩國對地區穩定與和平的威脅，特別是武裝分子和恐怖勢力構成的威脅有共同看法，希望克爾佐格此行有助推動兩國關係朝著更高水平邁進。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寒冷，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日間最高氣温約1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汪明荃、郑少秋的《迎春花》。过年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面摆一些花，摆一些年花，的确有生气的。今年又没有这个花市行，但是就很多人都去回去开的地方，这个花墟那里有很多的花。有些如果是没有店铺可以买的，现在你见到那些很平时可能都不见有这个年花卖，都摆到就可能是尽量呢啲花农咧系揾一啲地方咧都能够可以卖得出去，一啲百货公司都会有啊，一啲铺头都摆晒出嚟啊，咁样就好多时见到啲兰花啊，啲兰花有啲紫紫地色，有啲黄黄地色咧，望落去真系花开灿烂啊！呢啲有啲水仙啊，咁啊，咁啊令到呢个新年咧充满啲气氛啊！你会中意摆啲咩花咧？嗱，水仙系最普遍吓，最多人会中意啦，有呢个系剑兰啊，又有菊花啊等等啦，亦都有系牡丹，系代表大富大贵啊。 牡丹花献上痴痴爱，不管是应不应该，见尽千花百般美貌，眉像牡丹风韵可爱，获色天向夜我倾心爱，相见心花就开，怪不得我会心醉，管不了是应不应该，我愿痴痴献出我生命，算是做鬼都要尽情爱。相见心花就开，怪不得我会心醉，管不了是应不应该，我愿痴痴献出我生命，算是做鬼都要尽情爱。 罗文的牡丹有大富大贵的意思，很多人就喜欢摆桃花，特别是做生意的朋友。吉亦都好多人中意啦，吉啊真系代表呢个大吉大利嘅咁。通常亦都系做生意人咧，多数一定会摆盘大吉啊，靓啲咁嘅样。菊花咧就系代表吉祥同埋长寿啦，品质高洁啊。咁系呢个菊同呢、这个。梅兰菊竹啦吓，咁啊会顺口啲讲啦，都系自古文人咧歌咏嘅物件嚟嘅，都寓意品质高洁，而且一般嘅家庭过年咧买菊花都会拣一啲好靓嘅颜色嘅品种啊，即系你自己中意嘅心意去将佢沟沟埋埋混合嘅摆法啦。咁而咧就系亦都有啲即系兰花，我哋见嗰啲兰花咧就系、是、哇。即系非常之靓啊！头先我都有提到啦，咁啊兰有蝴蝶兰啦，就话幸福向你飞来嘅意思咁样。蝴蝶兰咧又有永结同心、鸿运当头嘅含义。蝴蝶兰花枝好似蝴蝶飞舞而得名嘅，咁买一盆摆喺屋企里边啊，当啲风吹过嘅时候，会吹嚟淡淡嘅花香，令到你过年嗰个 氣氛的感覺都會好一點。劍蘭都是傳統一點的都會買，我記得即我媽媽都是很喜歡傳統的，每年都會一定去買這個劍蘭，平時就不買的了，真的過年才買的。咁啊，過年可能佢即係跟隨翻咧啲習俗啦。中國人認為劍蘭咧個葉啊似長劍啊，好似鍾馗佩戴嘅寶劍，就可以擋煞啊同埋避邪，咁啊成為咧節日喜慶不可缺少嘅一啲嘅插花嘅配襯。咁啊係再加上佢嘅花朵由下往上逐漸咁去開放咧，都象徵係節節高升嘅嚇。咁而桃花咧就係一直都是离不开爱情这两个字，成日都说想行桃花运啦，认为桃花也能够带给我们爱情的机遇，有了桃花的祝福就相信会很快遇到另一半，还要在桃花树下淡淡夸地走下。咁啊，银楼啦，银楼听落是那个有银又有楼的意思啊，哇，真的讲啊容易，咁但系咧，中国人都系相信呢啲嘢嘅，摆下都系几好啊，吓，即系一个意头好啊嘛。银楼银楼楼嘅意思就系同我嘅有楼嗰个发音即系类似啊，听落去系有银即系有钱啊，咁样都系寓意系财源兴旺嘅。银楼望落去咧都好靓啊，嗰啲色彩。咁啊，水仙咧就个个都会，大家见到都好中意，哇，即系。系成棵你见到绿色嘅多，跟住开咗嗰朵花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即系万绿丛中有一点白啦，就唔系一点红啊。咁百合花咧就系百年好合，百事都合意嘅意思。仲有嗰啲代代果，五代同堂都系好意头。5:49啊，早晨啊！ 左手鼓浪，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别的歌我也不会唱，只会唱个凤阳歌。凤阳歌来的哟嘿，这里东飘飘，这里东飘飘，这飘这飘这飘飘飘飘一个飘飘飘一飘。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

咁今日天气方面咧，或者系呢个礼拜嚟讲咧，整个新年咧都系天气系寒冷嘅吓。今日咧就天气寒冷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气温比起头先系低咗一度。而家14度，相对湿度7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早呢、這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 Dan 叶君尧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嗱，咁喺成个一月份咧，都系你做嘉宾主持啊、嗯。由新历年开始都系你啦吓。 系啊。 我谂啊，听日就旧历年开始咯。 系。 咁啊，听日开始嘅二月份咧，就到翻啊你个老友阿钟仔，就做翻呢个农历新年嘅嘢啦吓。 系啊，等我退下火线，等佢嚟啦。 咁啊，听日大年初一啊，咁我哋要过咗年先见你噶啦吓。 是啊，我真的等你辛苦啊，咁迟才会见到我。 是咩、 啊？成个月、啊。 哎好快的啫时间。见到你又咁开心，见到钟仔都系咁开心。今日年29啦，就今年嘅年啦。虽然个环境可能有啲大家好似唔系太开心，但系个心咧都系可以自己去调教嘅吓。 系啊，可以正面啲睇嘢咧，换一换个角度咧，会唔同啲嘅。 系，同埋仲明天会更好啦。总之吓。 系啊，大家咁讲啦。 系啦，系啦。咁啊，嚟紧咧就系踏入呢个虎年啊。今日啊，年29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咧 ，Dan？ 就讲老虎啦。嗱，未进入主题之前咧，我又系同大家咧讲少少分享嘅。嗱，我第一次咧就亲眼见到老虎咧，仲有机会摸下佢。佢啊，同佢合照咧，就喺我细个咧做完一个小手术啦。屋企人咧就带我去冲一冲气，带我第一次出国参加旅行团旅行。 哦，你讲到话出国即系搭飞机啦吓，去旅行又有得同老虎影相，就一定系泰国啦。 泰国啦，梗系啦。 系啦， 嗰次咧仲系第一次搭飞机啊，哇，好紧张啊。咁咧去到嗰个动物园咧，就爸爸就同我咧就踎喺只老虎后边咧。影咗張相，咁嗰陣時咧睇咧就覺得好威水嘅，咁啊大個咧睇翻呢張相咧就發現咧其實都幾唔人道嘅。嗱嗰只老虎咧好乖咁坐喺度俾啲旅客影相啦，我記得咧好長時間啦，因為我入去嗰個動物園咧到出翻嚟咧佢都仲喺度，咁咧幾長時間，咁每日都係咁做，其實我都唔知咧有冇喂佢食啲藥咧等佢呆呆滯滯 嘅。係啊，如果佢好生猛嘅話，你點敢埋去摸佢同佢影相啊？係咪啊？咁啊講開又講啦，其實喺80年代嘅时候咧，真系好多香港人咧中意去东南亚玩嘅、而嗰阵时好兴咧，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全体嘅团员咧、都拉个 banner 咧，就影翻张相留为纪念咁啊嘛。 或者攞张相咧就印喺只胶碟，然后摆喺屋企嗰个柜度嘅， 系啊系啊。 嗱就讲开睇老虎啦，其实咧我喺美国咧就见得最多，嗱因为咧就喺拉斯维加斯啊有白老虎表演啊。 啊，我都睇过。 咁啊，三藩市咧个动物园咧，又有一个咧室内嘅老虎大铁笼啊。咁见到狮子、老虎，仲每日咧准备咗一啲咧处理咗嘅白兔咧，准时晏昼4:30掟入去呢啲铁笼里边咧，睇住啲狮子咧、老虎啊，就慢慢食下午茶嘅。 如果我喺现场，我就唔敢睇啦。 但系佢有啲导赏员咧，你介绍嘅啲小朋友都睇，唔系太惊嘅啫。 系好啦，咁你今日点样介绍老虎呢？ 根据一个演讲啊，主题咧系向老虎学习。嗱，首先咧，举办呢个讲座机构咧叫 TED， 一直咧致力为网民提供名人讲座啊，分享有价值嘅资讯。 咁大概几长到噶？ 大部分嘅讲座咧都唔会超过20分钟长嘅，仲有英文字幕。咁全世界不论你身处任何角落咧。只要有得上网都可以免费接触到呢啲分享嘅。 啊都几好啊。 已故邓永昌爵士呢亦都俾佢哋邀请过呢去呢个科大演讲㗎。嗱今次要分享嘅讲座呢讲者叫 John Valen， 咁呢我就叫佢做 John 啦。咁佢嘅背景系咁嘅。 John 嘅写作作品出现过喺几本出名嘅英文杂志。纽约人、大西洋、国家地理杂志同埋野外等等。佢第一本著作金色云杉在多个国家热卖， 除了攞了几个奖，更加获得加拿大政府颁授非小说作品奖。2010年出版著作《老虎》，探讨人类和大自然的微妙关系。 这个讲座只有18分钟长的。咁啊 ，John 首先分享一个关于老虎嘅故事。 嗯， 话说咧，佢喺2007年咧就走去俄罗斯嘅远东啊，研究咧几单老虎袭击人嘅事件。嗰度咧非常接近北韩同中国边境嘅，冬天咧可以跌至-40°C啊！ 哇，俾我就唔会去啦，我好怕冻噶。咁嗰度到底有冇夏天嘅咧？吓， 有啊，仲系不停落雨，雨量咧特别高嘅，同埋有好多咧足以令人致命嘅昆虫。 咁到底件事系点嘅咧？ 事件发生喺咧呢一区一个偏僻嘅山谷。咁啊，随住前苏联伐木同埋皮草工业没落啦，整个地方咧令阿 John 咧就谂起大萧条影响之下嘅采矿业嘅小市镇啊。 嗯， 咁呢度咧不断被贫穷同酗酒问题困扰嘅。 咁嗰啲村民点样揾食噶？ 哦，迫于无奈啦，唯有离开城镇咧，就走翻去森林里面咧揾商机。 伐木都冇得做，咁即係向啲动物打主意。 故事主人翁阿 Mark 呢就諗住 Come on tell you， 今晚打老虎，即係法文嚟讲係话你好嘛咁嘛，係咪 纯粹玩下 gag 嘅啫。嗱，阿 Mark 呢真係带住几隻狗呢走去打老虎，之后呢就攞去中国边境呢就卖俾商家。 咁喺俄国打老虎同埋卖老虎都系犯法噶、哦， 梗系啦。嗱，阿 Mark 咧就带住几只狗咧去追捕一只老虎啊，等待适合时机咧 ，Mark 就一枪就打中呢只西伯利亚老虎啦。 西伯利亚老虎系咪啡色又有啲黑色横纹皮毛嗰种老虎啊？ 冇错啦，成年嘅咧有500-600磅重嘅，喺大自然嘅猎杀能力咧等同黑熊，冇天敌。除了人类，咁呢只西伯利亚虎咧，虽然中咗枪啊，但系成功逃脱。点知咧，佢系走去揾阿 Mark 嘅脚印，沿途留有咧阿 Mark 嘅体味嘅所有物件咧，俾呢只老虎咬烂晒。 哇！呢只老虎都算系好聪明，凭住体味都可以揾到阿 Mark 留低嘅嘢吓。 不特止啊，仲喺 Mark 住嘅木屋外围咧匿埋守候。之前咧，因为啲狗咧俾呢只老虎吓走晒啦，咁阿 Mark 咧就要周围揾翻啲狗，夜晚咧先翻到屋企，而佢行去木屋嘅大门一刻咧，呢只西伯利亚老虎咧就突然扑出嚟啦。 吓，咁系咪会食咗阿 Mark 啊？ 即场食咗阿 Mark， 咁呢件事咧震撼整个俄罗斯，震撼之处咧。并不是单纯老虎袭击人类，而是因为枪击老虎而被老虎寻仇的复杂事件呢，在这个山谷呢是第一次发生。 第一次？那就是说老虎平时是不会袭击居民的。那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根据 John 的忆述，当地居民有个讲法的，西伯利亚老虎见到你100次，你只会见到他们1次。 哦，咁个机会好细啫，唔使咁惊系嘛？ 即系日常咧，你喺个森林里边出出入入咧，根本冇问题。你唔搞佢，佢又唔搞你，好安全嘅。 即系咧，河水不犯井水。 冇错啦，嗱，无需写到明，当地嘅老虎同人类咧，多年来咧就和睦共处，佢哋之间咧系有一种默契嘅，互相信任。不过，问题就是 Mark 咧就明知故犯啦，破坏咗呢种信任啦，先会遭到袭击。 系 而家讲者 John 咧就从呢单老虎袭击人嘅事件咧睇多啲启示嘅，佢就咁讲啦。 老虎同人类喺呢个地球存在咗差唔多时间，人类嘅祖先离开非洲嘅时候，亦都系老虎遍布整个亚洲大陆嘅时候。亚洲人心目中老虎一方面神出鬼没。另一方面，象征权力、荣耀和美丽，将老虎放在商标和组织的旗帜上面。近代西方发明最出名的男性壮阳药伟哥 Viagra， 梵文的意思是老虎，量度一种动物的智商，可以看看他们的饮食有多少阳性。老虎仔从妈妈学到怎样去捕猎，他们什么都吃，猴子、老鼠、鹿和鸭。除了沙漠，地球上每个角落，由高山至沿海沼泽， 老虎都可以生存到，同埋佢哋有好强劲嘅记忆力，会报仇同埋会解决问题。老虎同人类有太多共通点，如果尝试从老虎嘅角度观察人类嘅世界，我哋必定有所启发。 阿 John 咧就用一只西伯利亚红色老虎作例子啦。嗱，佢看守嘅地盘咧，其他动物一进入，唔理有心定无意咧，立即成为佢嘅猎物噶啦。 哇，咁似人类嘅，好多时咧大家嘅屋企咧都有自己嘅地盘噶嘛，其他人咧就唔掂得噶嘛。咁呢方面人类同老虎都似吓。 我都系咁噶，我啲书柜咧系唔俾人掂噶。全世界咧唔同类型嘅老虎咧有同一种捕猎行为嘅，就系咧一个礼拜只会出动一次，肚饿先去食。食饱就会停。 啊，听落都几得意。即使地理环境唔同，种类唔同，老虎依然咧系有同一种捕猎嘅习惯啊！吓， 嗱，而老虎呢种习性咧，维持咗几百万年，同大自然其他生物共处咧，一直冇问题噶，直至人类出现啊！嗱，进入二十世纪，百几年前。全球有超过十万只唔同种类嘅老虎，嗱，钱你估下今日仲有几多只啊？ 大概都应该有翻十分一啩，一万？ 梗系冇咁多啦。嗱，随住环境不断改变啦，人类改变大自然生态啊，需要大量嘅老虎骨啊、器官同埋皮咧做药材啊同埋装饰。今日咧全球只系剩翻3000只老虎啫。 哇，咁都非常之接近濒临绝种噶咯。 根据 Mark 嘅引述啊，1930年嘅俄国咧，当时大部分人所信奉嘅马克思思想咧。认为咧对人类冇直接好处嘅动物咧，通通要被毁灭嘅。 哇，那个年代啲人咁样谂嘢嘅吓，啲动物啊对人类未必有直接嘅好处，但系又唔代表佢哋冇自身嘅存在价值噶嘛。 嗱，依家2022年啦，睇翻嗰个时期咁嘅思想咧，梗系觉得佢哋咧有少少极端嘅。嗱，更值得注意嘅系咧。当时俄国咧有三名嘅生物学家咧，冒住被诬告啊、被暗杀嘅风险咧，得罪贪腐嘅政府同权贵咧，为不能为自己发声嘅老虎争取权益。 哦，咁样都好难得吓。 嗱，史泰林咧铁腕管治啊，逆我者入监狱。 哇，都好冒险。 呢三名生物学家咧就喺国内咧就做呢个老虎数目统计啊，发现咧西伯利亚老虎咧当时只系剩翻3000只啫。 哇，俄国咁大，得嗰3000只老虎又真系好少。不过相对而家全球嘅老虎都系同一个数量，而家先至真系算系少系嘛？ 3000只老虎呢个数字咧。竟然感动到咧当时嘅俄国政府啊，意见接受之后咧，仲立例禁止咧捕猎呢个西伯利亚老虎，亦都系咧全球第一个国家立例将老虎咧成为被保护生物啊。西伯利亚老虎亦都成为咧全球各种老虎之中咧数量增加得最快嘅老虎品种。 从俄国西伯利亚虎嘅遭遇，呢位讲者阿 John 睇到啲咩咧？ 就是平衡，他说人类呢要学会平衡啊，求全之余都不要太过分。彼此尊重不单只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还是人和大自然其他生物。啊，举个例啊，大量使用拖网捕鱼呢已经令到很多海域呢没晒鱼的了。最终受害者呢除了是大自然还是人类自己。啊，英文所谓的 sustainability,持续性啊，即是确保咧生态咧可以持续发展。 咦，咁近年咧香港好多卖鱼嘅地方咧都推出环保海鲜。 环保海鲜即是有认可嘅捕捞方式、海产物种同产地。嗱，讲起产地咧，香港都盛行咧本地鱼农饲养嘅海产嘅，好多都系来自咧呢个元朗嘅锦田啊。 我都见过啊，有时喺街咧都见到渔农处嘅推广啊。 嗱，嗰啲都系可持续海鲜啊，低碳排放之余咧，仲可以撑下本地货，为环保出一绵力。 从老虎嘅习性睇到人类同大自然应有嘅关系，甚至引申到去环保嘅议题。阿 John 呢个讲座真系几有意思吓。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睇下呢个讲座咧，可以上网输入 John Vaillant 呢个名啦 ，J O H N 隔一隔佢个姓啦，就是、VAILLANT 加埋老虎 Tiger T I G E R， 见到十八分钟长嗰套片咧就啱噶啦。 嗯，嗱，今次就介绍咗老虎啦，有咩歌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一月头咧，我介绍每日微笑嘅十大好处啊嘛，咁提及咧 Michael Jackson 咧最中意嗰首歌 Smile， 今集咧我就要分享佢嘅一首金曲 Heal the World， 歌词咧系充满爱嘅，提倡咧关怀身边嘅人，令呢个世界咧变得更加美好。Heal the World。希望大家中意。 嗯，我都希望阿 Dan 你喺度咧，同大家拜个早年啦，因为听日咧就已经系大年初一新嘅一年啦。 好啊，我恭祝大家咧龙精虎猛，虎虎生威啊！哇哇， 都好配合翻喺我哋嘅呢个新年期间咧，清晨爽利咧就叫做清晨爽利，虎虎生威何新春啊！ 啊，我讲虎虎生威嗰时，啲气情发到咧个口罩对上咧个眼睛都蒙埋啊，真系几有气啊！ 系啦，好有气啊，即系。强身健体、身壮力健咁样嗰啲啦吓， 亦都最传统咁，我恭贺大家咧身体健康啊！ 呢、這个真系最受落吓。 嗯， 好啦，咁啊喺出年虎年再见啦 ，Dan 啊吓， yeah, 身体健康，拜拜。 好嘛，拜拜。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was brighter than tomorrow.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There's 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ful 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there are three.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 Then it feels that always love's enough for us growing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结束我们今日年廿九的清晨爽利节目啦，多谢你的收听。越到年初一，即系听朝大年初一五点钟新闻之后，同你一起共度新年，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北韩昨日证实试射一枚火星十二型中远程弹道导弹，以验证导弹的准确性。官方朝中社报道，今次试射旨在选择性地评估这款正在生产的地对地中远程弹道导弹，并验证整个武器系统的准确性。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安全，军方选择了由西北地区向东海方向，并以最高角度发射。北韩又公开安装在弹 安装在导弹头上面的摄影机，由太空拍摄的相片，以确认火星十二型导弹的准确性、安全性和作战有效性。今次是北韩今年第七次武力展示，亦是自2017年11月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来最远射程的导弹试验，但报道未提及最高领袖金正恩有没有到场观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没有计划向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派遣作战部队。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的重点任务是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作为北约强而有力和高度重视的伙伴，乌克兰和北约成员国之间存在区别。目前欧盟大约三分一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斯。斯托尔滕贝格说，关注欧洲的能源状况，认为显示了过于依赖单一天然气供应的脆弱性，这个亦是北约成员国同意需要努力专注于供应多样化的原因。英国北爱尔兰有民众悼念50年前在当地游行期间被英军杀死的13名示威者，爱尔兰总理马丁亦有出席活动。在西北部的伦敦德里，数以百计民众参加游行及悼念活动，有当年遇难者的亲属批评英国政府害怕起诉士兵，担心审讯会揭露一些事，强调家属不会保持沉默。1972年1月30日，北爱尔兰有民众游行反对英国政府实施未经审判就可以关押民众的制度，期间因为游行路线和英军冲突，英军以接到有爱尔兰共和军狙击手活动的报告为由，下令开实弹枪，发射过8发子弹，造成13人死亡，事件被形容为血腥星期日。英国政府在2010年曾经道歉，但至今未有人因为枪击事件而被定罪。政府要求指定期间曾经身处37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17宗本地个案与早前个案有关的个案以及初步阳性个案，36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青衣宏福花园二座、大埔美新大厦、葵涌石荫东村任御楼、沙田循道卫理中学、大围金丝花园二期金桂阁、将军澳宝林村宝灵楼、柴湾翠乐村翠绿楼、湾仔税务大楼13楼、屯门良景村梁瑞楼等。另外，因应在葵涌采集到检测阳性污水样本，石梨二村仁济医院、魏俊同学会、护理安老院亦被纳入公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寒冷，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31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因为有店员、顾客和仓